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到咗星期一咧，又到咗一剧之本嘅时间啦。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一个咧对剧本咧系有浓厚兴趣嘅小师妹啦。咁当然咧就唔少得我嘅大师兄啦。佢就系对剧本咧有浓厚认识嘅黄晓初先生啦。阿初你好， 你好，你好。 好啦，阿初，上个礼拜咧，我哋咧就讲咗莎士比亚嘅一啲沙剧啦。咁、如果各位咧听众你想重温下嘅话咧，亦都可以上翻我哋港台嘅网页 rthk.hk 揾翻我哋一剧之本嘅节目咧。因为上两个礼拜我哋都系讲莎士比亚，我谂都系剧作家里面一个好值得我哋去欣赏或者去了解佢剧本嘅一个作家啦。咁好啦，阿初，到呢个礼拜咧，我记得上次你就话我哋会讲电影喎。 系啊系啊。 咁我就话要睇靓仔啦。咁啊，你介绍，即系你叫我睇翻一套咧，就系真系好好睇，有好多靓仔睇嘅《无间道》啦。 冇错，冇错，冇错。 咁我哋今日咧就会讲下《无间道》。咁样听落咧，《无间道》就好似好多明星睇啦，但事实上咧，嗰阵时啱啱出街啦，呢套电影嘅时候，就嗰个好评如潮得好紧要啊，真系。因为剧情上面都系咧，我记得系外国嘅剧作家或者一啲电影商都买咗《无间道》呢一个版权过嚟，系好罕有呢个情况。佢剧本系咪真系好值得我哋去欣赏咧？ 第一样嘢，我哋讲翻成个戏个基本嘅事件咧，大家会出现一个几有趣嘅状况啊，就系、是、我或者讲少少背景资料俾大家听，即系我侧闻咧，呢、這个剧本当年咧，佢哋写好咗谂住拍嘅时候咧，系冇电影公司肯拍噶，因为觉得喂呢啲桥呢啲咁嘅戏，你唔知写过几多做过几多噶咯，卧底。但系咧，无间道嘅出现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是、之后我哋所有人提卧底咧，就等同于无间道。我哋话佢系无间道，咁就等同于嗰个人系卧底嚟，直情系等同咗卧底啊！无间道呢三个字，你谂下几咁犀利。但系当年咧，真系一个最有趣嘅就系冇人肯拍。因为个个都觉得系搞唔掂嘅，冇人会睇噶呢啲咁嘅题材。因为咧嗱，我唔够胆好实牙实齿咁肯定，但系我有印象咧，我睇过一啲真系再旧啲嘅香港嘅电影， 系 有一套戏咧系好似嘅，有某啲桥段， 咦 即系又系卧底。然之后嗰一场咧，可能大家睇个《无间道》都会记得有一场喺天台送镖嗰场戏咧，系有另外一套电影咧，系有一场系接近完全一样嘅。 即系喺《无间道》之前，《无间道》之前 再早十零年咧，亦都系咁样嘅卧底嘅桥段。但系当然个古仔后边就有啲嘢唔同咗啦。但系最开初一样系讲有卧底，佢唔想再做卧底啦，我已经做咗好耐啦。咁样 系 有一场一样嘅戏喺天台度送嘅镖俾佢咁样嘅。 哦， 都系送镖添样嘅。 竟然啊， 系啊， 但系好啦，亦都有啲类似嘅。点解无间道会好似咁成功呢？ 有一样嘢特别系我教编剧嘅同学也好，或者同其他人倾编剧嘅时候，我都讲有几样嘢，我好强调嘅。第一样嘢就系，我认为我哋冇乜人可以写到新嘢噶啦。即系我真系咁睇嘅，我哋好难写到一啲完全系新嘅，冇人谂过嘅嘢，好少嘅。就算系我哋突然间话见到有一个好有创意嘅主意啦，嘅 idea 啦，呢啲咁样嘅 idea 咧，其实好多时都系唔同我哋已见过嘅 idea 嘅堆砌，综合埋一齐，变成咗一个新嘅好似系概念，但系嗰个概念其实唔系新嘅。 系，即系可能系有好多 系啦，系 地方可以参考得到，或者系刺激到你， 冇错啦， 建立出嚟。 所以第一样嘢，我成日都同啲学生讲就系话。你要接受咗我哋写唔到新嘢先，我哋写唔到新嘢噶啦。而家只不过系我哋将嗰样好似系已经写过嘅嘢，我哋能唔能够写得比其他人更加好，或者我哋系唔系喺嗰一样嘢嗰一个题材之上，我哋揾到一啲新嘅角度，将某一啲嘢放大咗，而嗰样嘢令到我哋觉得值得睇。所有戏都系咁样噶。我哋之前都大约提过下，就系话你睇啲古典嘅剧本，成日都系皇后将相，但系近代啲咧，即系唔好话由边度开始啦。但系近代嘅戏，你会见到咧，超人唔再系嗰个超人嚟噶，蝙蝠侠唔再系嗰个蝙蝠侠嚟噶，佢哋系人嚟噶， 佢係即係可以係某某人住喺你隔離屋，開始講嗰啲人物係咁樣嘅，所以到最後我要講嗰樣嘢就係話，我哋唔會寫到新嘢，只不過係嗰樣嘢我哋究竟描寫得有幾好，或者有冇將一啲人哋睇唔到嘅角度、人哋睇唔到嘅重點描寫咗出嚟咯？ 嗯，咁即係《無間道》成功之處咧，亦都係即係雖然卧底嘅題材已經有好多啦，但係建基於咧之前嘅咁多卧底啦，而呢一個卧底嘅劇本咧係非常之成功嘅一個劇本，寫得更加好嘅。 絕對係，絕對。同埋我諗佢喺個劇本入邊係我有印象第一個條主線係講緊一個黑社會作為卧底喺警察入邊，之前是有提过呢啲嘢嘅，即系我哋叫黑警啊嘛。但系冇人用呢样嘢作为一条主线嘅、 哦， 而喺《无间道》入边呢一个系第一次有人咁样去做。但系嗱，我都系嗰句，你可以话我即系攞嚟讲，但系呢一个题材唔系新嘅，佢都系卧底啫嘛。其实，只不过佢揾咗另外一个角度，用另外一样嘢去写，然之后就佢描述到一啲好有趣嘅。咁我哋等阵再深入啲就讲下，我觉得佢描写得最有趣嘅嘢究竟系乜嘢啦。 嗯，我突然之间谂起咧上一集咧，我哋讲嘅威尼斯商人咧，即系同样嘅道理都系噶。你一个剧本可以用唔同嘅主角去行，亦都可以用一个奸角去行，但系出到嚟嘅即系你唔呢、这个唔同嘅角度咧，系会令到成个剧本有唔同嘅感觉、唔同嘅效果出咗嚟添。咁我谂《无间道》今次第一次用一个黑警察啦，呢个角度出发嘅时候，亦都一个几新嘅创作。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就进入戏肉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翻翻嚟一剧之本嘅时间啦，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阿初，事不宜迟，我哋即刻咧，不如讲下《无间道》嘅故事。我相信咧，好多嘅听众已经睇过呢一套咁有名嘅戏啦，但系咧，总会有啲情节可能忘记咗。阿初，咁不如同我哋讲下个故事啊。 哦，好啊，咁个故事其实就一开始就系讲有两个年轻人啦， 系， 即系都仲系啱啱读完书咁样，咁一个系啦，搵工啦，即系前路茫茫，系咪？咁一个就加入咗黑社会，一个就都有份工啦。咁啊，另外一个就加入咗警队啦。咁但系咧，就两个都天生异品，就俾上头就叫做睇中咗，就叫佢哋去对方度做卧底。所以咧，由呢个梁朝伟饰演嗰个角色咧， 陈永仁 就被委派咗就去黑社会嗰边做卧底。而刘德华饰演嘅呢一个刘建明咧。 就本身做黑社会， 本身系做黑社会嘅，就俾曾志伟咧，就叫佢你就去警察嗰度做卧底啦。咁、那个古仔就咁样开始嘅，而故事嘅发生咧就 系 一路讲，原来咧慢慢辗转，大家都发现对方有卧底喺自己嗰边。咁就系、是、其实系呢一个王 Sir 啊，黄秋生啦，就同埋啊曾志伟先嘅角色咧，就两个就要想办法揾翻自己入边嗰个卧底出嚟， 揾唔到就会死咁嗰度啊， 揾唔到会死噶， 系啊。 咁就成个古仔最主要嘅地方喺呢度。咁咧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啊曾志伟就叫翻阿刘德华，喂你帮我喺警队入边揾下边个系卧底。 系 咁跟住咧，阿黄秋生啊叫阿梁朝伟，喂你知唔知边个系卧底啊？帮手查下睇下查唔查到。 系 咁就好经典有一场就 系 喺个戏院嗰度啊嘛。就 是 因为戏院度梁朝伟差不多跟到㗎啦，就跟住刘德华，就刘德华就一路攞住一个嗰啲公文袋，就一路拍住自己个大髀咁行。点知突然间就自己电话响，好彩就即係佢哋大家都发现唔到大家。但係嗰个位其实係一个好大嘅戏剧张力，因为两个都一转身会唔会见到对方呢？见到对方系究竟系边一个输呢？嗰下。即系边个赢边个输咧，成个戏系好有趣嘅，就系、是、你同时赢亦都等于输咗，因为你会揭露咗自己个身份，所以嗰位有一个好大嘅张力嘅。 系 咁啊，故事继续发展落去啦，就系佢哋都系依然系当然要揾个卧底出嚟啦。咁点知咧，去到好重要嘅一场就系刘德华就跟到有可能而家黄秋生就 系 去见个卧底啦，所以就围住一栋大厦就。打俾阿韩森，即系阿曾志伟嗰个角色啦、就叫佢喂派人去啊，系喺嗰度见面啊，佢哋黄生发现咗，跟住就叫佢走啊。 系 咁，梁朝伟就搭嗰啲抹枪嗰啲船咧就走啦，跟住就系黄秋生就喺呢件事件入边就系、是、俾人喺天台掟咗落街就死咗嘅。 系 咁就出现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就系、是、梁朝伟嘅身份作为一个卧底嘅身份咧，理论上只系得翻 黄秋生一个人知嘅啫。 咁而黄秋生死咗之后咧，就冇人知道系卧底嚟噶。咁 咁佢死啦，呢个就係最大件事啦。那个戏点解叫无间道呢？其中一样嘢就係话，如果你係喺嗰个地方，你一路都冇办法走到出去嘅话，咁你就好似喺地獄受苦咁样。咁梁朝伟就一路要想办法点样可以搵返自己个身份。咁而刘德华呢就发现喺嗰啲证物之中呢就有一个电话。呢、這个电话呢就係黄秋生用嗰个电话啦。佢、就估计呢个电话应该可以联络到个卧底。佢哋就用佢哋一个喺个戏入面好重要嘅一个事件呢，就係、是、摩斯密码。佢就用摩斯密码喺个电话度同梁朝伟联络到。跟住到最后佢哋就终于大家就夹计，就想办法。第一样嘢係搞掂咗曾志伟先。 哦、 即係佢哋要捉咗曾志伟先。因为嗰一刻梁朝伟都唔信究竟佢系唔系真系警察嘅人。咁、跟住到最后佢哋就联手就捉咗曾志伟。但呢度亦都好重要一样嘢，就系刘德华喺捉曾志伟嗰阵时咧，佢系唔系就咁捉罪嘅？佢系喺冇人知嘅情况之下杀咗佢。 系佢自己亲手杀咗曾志伟。 咁又出现咗另外一个情况咯、就系刘德华佢作为一个卧底嘅身份咧，理论上就冇其他人知啦。 系啊， 咁就造成咗一个好有趣嘅局面。然之后，梁朝伟亦都知道，哎，已经捉到最大恶啦。咁、佢就现身啦，就上到去呢个刘德华嘅办公室度，就见到佢就话：你最紧要俾翻个身份我啫。咁啊，刘德华就话：但系佢唔知道个密码嘛。 系啊， 咁跟住个密码原来就系、 是、卧底嘅摩斯密码。 咁啊，攞住个密码就攞去开部电脑啦，俾翻个身份佢啦。跟住梁朝伟喺呢个时候就发现咗一样好重要嘅线索啦，就系佢见翻嗰个喺戏院度拍大髀，攞住个公文袋拍大髀嗰个动作，然之后佢开始怀疑，跟住喺刘德华嘅台面度见到一个信封，而嗰个信封系梁朝伟之前用过嘅， 所以佢写嗰个保镖个标志俾阿傻强睇嘅时候，但系都系错字嚟嘅， 系啦， 好笑嗰、那个又系， 咁嗰个佢就发现死啦，原来佢面前呢、这个根本搞咗咁耐就 系 嗰个卧底，咁佢就即刻走啦，然之后佢就死啦，而家自己又冇人知道自己系卧底，而唯一知道嗰个就系对方嘅卧底， 系啊， 咁点算呢？咁就跟住有一场好经典㗎啦，就喺、是、天台度，就係、是、我想攞返我身份，我係一个差人，跟住刘德华就边个知呀， 边个知呀，係呀，好型呀呢一 个。OK， 咁到最后就有人嚟救驾啦，就係、是、林家栋饰演嘅角色、就嚟救驾啦。林家栋就话：我点解要信你呀、啊、我点知道你真係差人呀、啊、跟住佢就话：你唔使信我。咁跟住就压佢落去嘛。点知喺入 lift 嗰刻，林家栋就突然间开枪射杀咗梁朝伟。咁就大件事啦。刘德华原本就一路喺度挣扎紧，就系佢究竟自己应该做好人啦，定系做坏人？因为喺嚟到呢一个位，佢有权选择啦。 因为如果再冇人知佢系黑社会啊，可以永远做警察噶啦。 咁佢又已经系即系叫做歼灭咗一个大恶啦，曾志伟角色俾佢歼灭咗啦。咁佢如果冇人知嘅话，佢就可以平步青云，继续做一个高级嘅警察。 系， 咁佢就真系可以做一个好人去洗底咯，冇人知喎。但系好不幸地，其实就系身边系有少少人知噶嘛。一个就 系 梁朝伟啦，系 OK。跟住另外一个就系佢嘅女朋友未婚妻啦， 阿 Mary 啊，郑秀文饰演嘅角色啦， 系咪啊？咁佢冇办法解决，到最后佢发现原来仲有一个人知道，就是原来林家栋系知道嘅、林家栋原来都系当年曾志伟派佢入去警察嗰度嘅卧底嚟嘅， 咁升唔到职啫，冇人觉啫。 佢又觉得曾志伟又 唔系， 系啦，咁佢又升唔到职，咁啊冇计啦。而家曾志伟又死咗啦，咁你又睇住我啦。咁到最后就系林家栋射杀咗梁朝伟之后，喺 lift 入边，即系大家都唔知咩事啦。点知一开 lift 嘅时候，原来刘德华行翻出嚟就话我系差人。点知 lift 入边咧就系、是、佢就报到个局咧，就好似梁朝伟同埋林家栋就互相射杀咗对方咁样，咁佢就报咗个咁嘅局，然之后就冇人知道佢一个卧底，跟住到最后就系呢个梁朝伟嘅好朋友啦，就系李心怡心理医生，就系、是、由 陈慧琳 饰演嘅嗰个角色，就喺嗰啲遗物度就揾到证明咗原来梁朝伟系差人嚟嘅，但系个故仔到最后都冇人知道。原来刘德华系卧底嚟嘅，即系起码冇扬到上面。 咦，咁可以开续集啦，好明显。 咁当然个戏到最后亦都因为咁好收，就亦都有开到续集噶啦。 仲有前传啊，咁啊有埋开添啦。 系啦，就无间道一二三啦，呢个就系即系大体上无间道第一集个故仔啦。 咁好啦，阿聪，我想问一下啦，你成日咧就强调主角咧可能得一个啊，主角要行动先好得。喂，但系呢一套点睇我都觉得系两个主角。你教我点样拣？如果真系要拣一个，边个会系主角？ 讲到主角呢个问题，我又开始要发一轮谬论先。 系好啊， 好多人好多人拗 嘅。因为我好想同你讨论起承转合嘅时候，我觉得我想跟一个主角嘅线落去。 系系。 咁我就唔知道跟边个好啦，我应该点样呢？ 你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咧，《无间道三》咧，当时宣传嘅时候咧，佢话 六大影帝携手合作，你有六大影帝，你边个做主角好呢？即系咁，《无间道三》又有一场好经典嘅，就系话六大影帝同场噶嘛，即系有一场。咁啊，刘德华个角色就入嚟，唔知做咩整冷气咁样嘅，好似好奇怪嗰场戏，就系为咗被逼要令到佢哋六个人可以同场。 系 咁，但系嗰六个人边个系主角呢？ 系咯。 咁好啦，唔好讲《无间道三》先，我哋讲翻《无间道一》先。嗱，我谂《无间道一》四大影帝四个人啊，梁朝伟、刘德华、黄秋生、曾志伟四个人。如果我要真係要筛走两个嘅话，我点都会筛走咗黄秋生同埋曾志伟先啦。因为有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係佢哋个戏唔系咁接近个结局嘅时候佢死咗。 嗱呢个我唔明，我唔 即係如果有你諗下，如果有个戏佢两个钟嘅，但係有一个角色佢喺一个钟嗰度死咗嘅。咁呢个人好难系主角㗎啦。 嗯。 啱啱先。 但事实我认同嘅，我认同呢一个睇法嘅。但事实上呢一两个幕后主脑囉，佢哋系有一个指挥好大行动性去，即系冇佢哋，其实呢两个啊梁朝伟同埋刘德华，其实佢哋冇嘢做嘅， 冇错， 公开嘅， 都可以咁讲。但系佢哋喺定义上，我冇办法定义佢为主角咯。 佢、 只可以定义为一个主要角色。咁佢早死系一个，你听落去好似好滑稽咁啊。但系佢呢个早死，你要记住，佢嗰个死唔系佢个故事完结，系佢呢个死有冇令到个戏有推进啊？ 有。 譬如系黄秋生嘅死，好大嘅推进啦，因为嗰度令到件事系更加紧张咗嘛，因为冇人知道梁朝伟系唔系卧底嚟噶嘛，冇人知噶啦嘛，咁所以佢嘅死系变成咗一个好重要嘅危机啊，喺个戏入边。好啦，曾志伟嘅死亦都系噶，亦都系令到件事系更加冇人知啊， 系啊， 佢以为可以冚到啊嘛，刘德华以为可以冚到嗰件事啦嘛，咁但系佢死咗之后系令到件事系更加紧张，系推进咗，佢哋个角色咧系产生咗佢哋嘅功能。佢嘅功用，但系佢喺技术上，如果个戏只可以得一个主角嘅话，冇办法叫佢做嗰一个主角咯。 好，咁我哋就先筛走呢两个啦。 系啦，咁啊，剩翻刘德华同埋梁朝伟啦。咁嗱，呢个就真系好难拣嘅。对于大部分人嚟讲，咁啊，两个都咁靓仔， 两个都系咯， 两个都咁好戏，系咪？咁啊，点拣好咧？ 好靓仔啊，两个都。 好啦， 每一个镜头。 嗱，其实你话有冇一啲嘅特定嘅一啲规矩？令我即系我自己黄晓初，我去揀边一个人作为主角嘅时候，我会揀啲咩呢？咁我有几个大嘅规矩嘅，我自己。第一个大嘅规矩就系嗰一个角色嗰个人物喺个戏入边系唔系主导最主要嘅行动行为？ 嗱，主导 嗱，而家个戏最主导嘅行为。最重要嘅行为行动系解决啲咩问题，系做啲咩呢？你记唔记得咧，永 杰？系要揾个卧底出嚟， 系揾个卧底出嚟啊！咁听落去就系佢哋两个都有执行呢样嘢啊，系咪？ 系啊系啊。 好啦，但系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是、 要隐藏， 佢要隐藏自己系卧底呢个身份， 啊、 都系喺个戏入边好重要嘅一个行动行为嘅。 系啊系啊。 O K， 佢哋两个都基本上有做呢样嘢。 嗯。 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我之前同你倾嘅时候咧，都冇讲过嘅。但系其实呢个戏咧。最最最核心嘅问题咧，系喺呢度嘅，系咩咧？就系、是、究竟边个系好人，边个系坏人咧？你做好人定系做坏人好咧？嗱，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嚟嘅。 咦，我觉得梁朝伟由始至终都系好人喎。 系啊， 反而刘德华系由坏人想做翻好人，但系我唔知道成唔成功。 系。 呢一样嘢，即系如果你个叫我讲好坏人噶，梁朝伟个角色系比较清晰啲，佢系好人，只不过佢被逼做一个坏人嘅身份啫。但系刘德华就系、是、佢本身系一个我哋叫做坏人先啦，黑社会系。咁跟住佢谂住去从良，但系其实佢系出卖紧警队，你会觉得佢好坏咯？ 嗱，呢度有一个好有趣嘅情况就产生咗咧，因为呢样嘢咧喺梁朝伟个角色身上面咧。比较少出现嘅，即系佢喺度挣扎，究竟我应该做好人定做坏人？即系佢中间都可能有啲挣扎，就系、是，我唔再做警察啦，我不如做黑社会算数啦。佢可能有呢个挣扎，但系个剧本冇好深入咁描写。但系喺刘德华嘅角度咧，呢、這个系变成咗其中一个佢最大嘅动力嚟噶。 嗯嗯嗯。 你如果记得个戏嘅话咧，你记唔记得有一场咧喺天台打高尔夫球啊？ 记得 有个上司捉住佢嘛？点解、要有嗰场戏咧？你谂翻冇用噶、哦，做咩无啦啦打高尔夫球啫？嗰场戏点解要喺度？系因为嗰场戏系讲咗俾刘德华知，佢系有机会升官，佢、有机会做高层嘅警察嘅。佢、 即系劲好人啦、啊。 跟住佢就开始谂，咦？原来我一路喺度做紧系一啲好嘢，我系有机会做好人嘅。 系 喺冇人知道佢系卧底嘅情况之下，冇人知道之前黑社会嘅情况之下，佢系有机会做好人嘅、令到佢个角色喺嗰度，佢重新再谂，我应该点做咧？嗱、所以喺呢一个层面上面，个心理个 struggle 啊， 系好明显刘德华系强过梁朝伟嗰个角色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嗱，呢一度咧，辗转对我嚟讲啊，我可以撇除所有其他你话揾卧底，我唔系话唔重要啊。但系你抽起晒呢啲嘢咧，成个戏咧最好睇嘅挣扎嗰、那个 struggle 咧，就系、是、刘德华嘅呢个挣扎。 系啊，系啊，系啊，认同啊。 而呢样嘢辗转咧，系令到佢一路喺度谂我应该点做，而到最后发生咗件事系咩啊？系林家栋杀死咗梁朝伟之后。佢走出嚟话我系一个差人，而到最后嗰一场喺个坟场度咧，所有人嗰个镜头同佢嗰个镜头都好似一样咁，但系观众咧望住刘德华嗰一刻嘅时候，我哋系会一齐喺度谂，哇，佢都几惨嘅，其实 刘德华都几惨 啊，嗯，佢虽然系冇人知啊，但系佢嗱，你记唔记得个戏其实有一个人知噶，郑秀文系知噶嘛， 系啊系啊， 嗰一刻佢系点样面对自己，点样面对郑秀文，跟住个戏即系有一样嘢，我觉得几有趣嘅就系、是、到最后个戏成佢真系完晒嘅时候，出咗一句说话，佢话乜嘢系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受最大嘅苦系咩啊？长寿就喺无间地狱入边受最大嘅苦。咁、你试下由一个咁样嘅角度重新去睇个戏，边一个人系而家受紧最大嘅苦？就 系、 是、刘德华、 啊， 所以喺咁样嘅层次度去讲，个戏叫无间道。个戏到最后边个承受最大嘅苦，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如果话个戏入边有一个人嗱，呢个系我另外一个我认为评定边一个系主角好重要嘅一个因素，就系、是、边一个人喺个戏入边系所谓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啊，承受一个最大嘅呢个故事教训我哋、 哦， 就会通常系成为嗰个戏嘅主角嘅最重要嘅一个因素。 系。 咁而喺一个咁嘅角度咧，你就会见到刘德华喺个戏最后嘅时候，佢就真系要谂死啦，我跟住点算咧？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就喺咁样嘅种种原因之下咧，即系我够胆同任何人拗嘅。我认为个戏如果要拣一个人系主角嘅话，我一定会拣刘德华，而唔会拣梁朝伟。 咁如果我哋而家揾到主角咧，如果我哋要从个戏去揾起承转合咧，就可以喺刘德华嘅角度出发。咁、我哋可唔可以喺梁朝伟嘅角度去揾起承转合咧？系一样有噶，系嘛？ 理论上当然系一样有啦、但可能会有少少唔同。但系好嘅戏咧，通常都有一个另外一个几有趣嘅现象啊，就系嗰条所谓嘅主线啊、主要嘅起承转合咧，喺个戏入边咧。大部分角色都有类似嘅状况出现嘅，即系呢一点系比较难解说嘅。但系或者我哋再深入啲成个戏分析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见到呢样嘢点样都喺梁朝伟身上面都有发生。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翻翻嚟一剧之本嘅时间啦，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黄晓初阿初嘅。 Hello， 阿初，你认唔认同咧一首好嘅歌咧系可以帮到一个戏咧？啱啱听完咧《被遗忘的时光》咧，我觉得好似成个无间道嘅一个感觉都翻晒嚟咁啊！ 系啊，我觉得首歌都拣得相当好嘅，其实、即系除咗系本身首歌好好听之外啦、即系嗰首歌佢讲紧系话，即系一啲。我哋唔记得嘅嘢走返嚟揾我哋㗎嘛，被遗忘的时光㗎嘛、就係讲一样咁嘢，而呢样嘢係中返刘德华个角色㗎，你諗真啲。唔係随便揀㗎，一个好嘅戏係好多嘢去配合，当然个剧本係个根基啦、但係我唔知道呢个剧本原本写嘅时候有冇写到被遗忘的时光啦，但係而家见到到最后个制作摆咗呢隻歌落去，係全部係精雕细琢有揀过㗎。 係啊，咁好啦，嗱，我哋头先都讨论过刘德华呢个角色呢，我哋都认同佢系主角㗎啦，因为喺唔同层面上面啦，佢行动性系大啲呢一样嘢啦。 係啊，我绝对同意啦。 好啦，咁如果我哋用刘德华嘅角度去出发，我哋揾翻个起承转合又系点样呢？嗱，我记得你讲过咧，呢一个戏嘅起咧系喺曾志伟推冧啲饭之前。咁好啊，不如你又详细同我讲下边度至边度为之系起咧？ 呢、這个戏其实咧又咁啱，我哋之前讲过伊力帕斯王咧、就话嗰个戏咧喺嗰个戏开始之前已经发生咗啦嘛。但系严格嚟讲咧，呢、一个戏个起，如果我真系要定嘅话咧，我系会定起头先讲话曾志伟喺差馆度食饭，然之后。 后佢推咗啲饭落台嗰一场戏系个起啊。 即系嗰度先至开始。 嗰度先正式开始㗎。 系因为之前呢好大段时间都系讲啊两个啱啱出嚟搵工做嘅学生啦。即系余文乐同埋陈冠希啦。咁佢哋啊分派去做卧底，然后成长咗之后呢就变成刘德华同埋阿梁朝伟，然后发生咗一场呢就係、是、有一个泰国人嚟放毒咁、样。 放毒 係啦。 运毒。运 毒啦，卖俾阿曾志伟啦。咁阿黄秋生呢就发觉啊有内鬼。曾志伟都发觉啊有内鬼。即係一场好好睇嘅重头戏啦，但係嗰度都未算呢个戏嘅起啊。 其实对我嚟讲呢，首先我哋要定义返成个戏最重要嗰个所谓动作同埋事件系咩。 嗯。 成个戏最重要嘅动作同埋事件系咩呢，就系佢哋要搵对方个卧底出嚟。呢一个好肯定啊。 系啊。 即系你睇完成套戏最重要你知道系睇緊呢样嘢㗎。 嗯。 咁好啦，咁几时开始先呢样嘢，就系佢哋发现有卧底喺对方度嘛。 系啦。 嗰件事先正式开始㗎嘛。系。咪所以系其实如果你记得嗰场头先讲话曾志伟撥个饭盒落地嗰场戏呢，佢哋有一个位就系黄秋生同埋阿曾志伟对望，然之后话你唔好以为你把个剧本入面咁写嘅，就系、是、你唔好以为你把条咸虾撑喺度，我就会惊你。 系。 跟住就大家咁话啦，然之后就有几个镜头咧，就系曾志伟同埋黄秋生就拧转头就望后面嗰啲人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嗰场戏其实就系定义咗开始翻，就系我终有一会揾到你出嚟噶、 嗯。 然之后下一场就翻去，唔该同我抄晒所有嘅记录，我要知道边个。然之后又叫佢哋写低佢啲个人资料啊，就系个个人翻去就系开始去揾个我。 系啊系啊。 而喺之前系呢个动作系未开始执行噶。 哦，即系只不过系有一个基本背景俾我哋观众知道， 系啊，即系 有卧底。 严格嚟讲咧，我哋之前咧都提过一啲嘅即系 terms 啊，有个、有个术语咧就叫 exposition。即系如果我哋真系要定义嘅话，喺前边一路讲啊边个就做咗卧底，然之后点搞咗一轮。如果你记得套戏嘅话，搞咗一轮《无间道》嗰三只大字先走出嚟噶。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 哦，系啊系啊，我记得我记得。 系啦，嗰度系前设嚟嘅啫嘛，个前设，然之后就好快就系、是、第一场戏就系讲话有大单嘢啦，就系头先你讲个泰国毒枭运毒嚟嗰场戏啦，嗰场戏都系前设嚟嘅咋，就系我哋第一次我哋知道有卧底啦，我哋作为观众知道咯，跟住见到佢哋点样行为行动啦，啊原来咁样，搞祸咗一单嘢， 系 啊，搞祸咗一单嘢，搞祸咗一单嘢之后，然之后就大家都发觉我哋需要揾个卧底出嚟，你谂下系咪最主要嘅动作真系由嗰一刻先开始？只不过有样嘢好有趣嘅就系呢个戏劲系劲在咩咧？我哋话个起系喺嗰一个位，但系个起之前都有戏睇。 系啊， 唔系净系两个，我哋之前成日讲笑咁讲话，两个工人喺度讲啊，太太佢又点啊，同隔篱屋个花王啊有路啊，即系唔系嗰啲嘢啦，系之前我哋已经知道，哇有卧底，因为我哋有一啲嘢系我哋作为观众普罗大众、 嗯， 我哋一听到卧底，我哋就会知道，诶、有事件，我哋叫有戏啦。我嗰阵时啊喺演艺学院读书嘅时候，我老师啊李明心老师，佢话咩系叫有戏呢，佢话有丰富嘅潜台词啊，就系、是、有戏啦。讲翻广东话，话有丰富嘅潜台词就有戏啦。 即系如果我哋讲翻嗰两个工人讨论咧，佢哋就冇潜台词啊，全部都系面嗰阵嚟。 唔系，可能有嘅，但系佢哋好多时都系要将面嗰阵讲晒出嚟先。 系啦， 但系你睇翻《无间道》最有趣嘅就系、是、一开始你已经见到嗱，我唔系话佢要解决嗰个泰国毒枭嗰场戏，你记唔记得有一场戏好正嗰场戏？刘德华呢其实走出露台呢就打电话俾曾志伟。 是啊。 跟住黄秋生就突然间晒入嚟啦。 喂唔好意思啊，佢临时临急叫你过嚟帮手。 是啦、 啊。 但係你记唔记得嗰个电话刘德华讲咩？ 阿爸我唔返嚟食饭喎。 喔、哦、是啊。咁跟住阿曾志伟就喺另外一边就咁煮咗糯米都要食㗎啦。跟住就收线嘛。跟住刘德华就转身就同阿黄秋生讲，哎唔好意思啊，屋企嘢嗰啲咁啊，唔紧要，因为刘德华已经系比较高级噶啦嘛， 系啊， 所以黄秋生就俾佢打呢个电话嘛， 啊、 但系入边有人电话响就俾人闹到狗血淋头啊嘛，嗰、 啊、 个就系林家栋啊嘛，系咪、 啊啊？ 你记得呢件事、 啊， 而我哋嗰戏系未真正起啊，但系已经系处处都有冲突，处处都有戏，处处都有潜台词啊， 嗯， 嗰场戏我头先讲嗰场电话戏系咪好好睇？即系你作为观众，哇，好紧张。我哋系追緊个戏嘛，嗰度系有一个单一嘅事件，当然同个戏嘅主轴都有关啦，就系卧底嘛，系、 咪？ 但系真真正正个戏最大嘅戏剧动作，去揾个卧底出嚟，其实系去到后面嗰场就系、是、曾志伟泼啲饭盒落台嗰一场，先至系真正嘅戏嚟。 系嗰场咧，仲要黄秋生讲咗个故事啊嘛，唔知你记唔记得？佢话有两个病人末期噶啦，咁但系得一个唔知肝定肾啦，我唔记得，咁啊可以换。佢哋玩咗个游戏。放一隻牌喺对方个身上面，只要自己估到嗰隻牌系咩， 咁佢哋就可以得到个肝。咁啊讲一轮之后啊，最尾唔记得同你讲，估唔到只牌系会死嘅。哇，几大啊，黄秋生！ 而到最后，诶、哎，唔系啊，黄秋生系冇你讲得咁大噶，啊，估唔到会死噶。佢系咁样嘅，好淡淡然嘅，系咪？但系到最后个戏真系曾志伟同黄秋生都死咗， 唉， 呢个系都系一个几有趣嘅伏线嚟嘅。 咁嗱，我哋而家讲完个戏啦，咁啊嗱，成我哋今次又会唔会跳咗佢揾咗个转啊起同转中间嗰个咪成咯？ 因为大家相对对个戏都可能比较认识得深入啲，咁、我哋可以试下顺住讲，睇下系唔系场场戏咧都系成。嗱，好老实讲，真系个戏。第一次做嘅时候都十年啦，虽然我上一次第一系我谂一两年前嘅，因为我成日播俾啲学生睇，我逼佢哋睇， 因为真系好好睇， 系真系好好睇嘅个戏。咁但系我哋谂翻中间究竟发生啲咩事，系唔系场场做咗出嚟都系令到个戏更加紧张，更加越嚟越推向一个高峰。嗱，首先就系佢哋两个翻去都系揾啦，咁啊呢个黄秋生。就叫阿梁朝伟想办法睇下可唔可以查到啲咩啦，曾志伟又叫阿刘德华想办法查唔查到咩啦，然之后就戏院嗰场戏啦，系咪？戏院嗰场戏已经系一个唔系我哋嗰个戏剧理论上嘅高潮，但系喺观众嘅心理上，同埋嗰两个角色嘅心理上，都有一个小高潮啦。死啦，系咪就已经揾到咧？ 系 啦，咁跟住就咁样继续发展落去咯。跟住咧，刘德华嗰个角色又有机会升官咯。咁令到刘德华又开始佢又要有一个 struggle 咯。有一个矛盾冲突，哎，点算呢？我究竟应该点做呢？ 系 咁跟住呢，呢个梁朝伟呢又要将佢嘅心迹，因为佢一路都屈结咗，佢又冇人可以讲嘛，佢就走去同阿陈慧琳嗰个角色嗰、那个心理医生讲，其实我都系差人嚟嘅。跟住啊，系啊，我都系， 我都系 咁啊，同佢话咁啊，但系亦都咁样呢，就慢慢我哋见到呢两个人物嗰个内心嗰个挣扎啊，越嚟越强啊。好啦，跟住去到呢，就系、是、大家都要揾个卧底嘛，而喺呢一刻。就俾刘德华就揾到一啲线索，佢就派警方嘅精英、 啊、 就追住阿王 Sir， 即系阿黄秋生， 系系、 啊，卒之就怀疑嗰一日应该系佢见过卧底啦，就喺大厦嘅天台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跟住就去围佢啦，好，跟住就出现咗黄秋生俾人掟咗落楼嗰场， 嗯， 咁黄秋生死咗，系咪个戏又继续推向高峰？因为起码喺梁朝伟冇办法俾人知道原来佢自己系警察啊嘛， 会唔会永远要做卧底？我只系谂系， 但系你记唔记得我哋话个戏个主角？是刘德华， 系啊， 系未解决过个问题。 嗯， 因为我哋嗰一刻咧，我哋大部分人就俾梁朝伟呢个角色牵动咗，我哋就走咗去谂呢度。但系调翻转头，我哋试下睇下呢件事对刘德华嗰个角色有冇任何嘅影响？系有影响嘅，你谂真啲。个影响系咩啊？佢做咗一样嘢，原本谂住揾到个卧底，点知一个应该系好警察嘅黄秋生死咗。 系啊， 呢样嘢对刘德华系有打击噶。 系，全个差馆都觉得你害咗一个好警察。 系啦、 啊，我好难升你。 而刘德华系一路都有一个好大嘅挣扎，就系、是、究竟佢应该做好人定做坏人嘛、 啊？ 我哋一路讲过噶嘛，嗰、啊、场打高尔夫球嗰场啊嘛。 嗯、 而嚟到呢个位，佢就想办法点样可以捉到韩心，而佢系同啲同事夹计，亦、啊、都辗转系同梁朝伟。搭上咗，即系佢哋沟通咗嘛，用摩斯密码喺电话度沟通咗，然之后到最后真系捉到曾志伟嘅。 嗯，系啊，喺停车场嗰度。 咁原本件事就冇晒事噶啦，就系咪啊？黄秋生虽然系死咗，但系曾志伟个角色都死埋啦。咁、 嗯、 跟住冇嘢啦，咁大家相安无事啦。点知就天网恢恢，就系、是、刘德华作为一个卧底呢样嘢，佢以为唔会再有人知， 嗯、 实际系有人知啊。 嗯。 就系、是、嗰个攞住个公民袋拍大俾个动作，令到梁朝伟 知道， 佢有可能就系卧底，再加埋台面嗰一个之前佢用过嘅信封嗰个保镖嘅标志，写错字嗰个标志，就令到佢肯定原来呢个刘德华就系卧底嚟嘅。 嗯， 咁呢个令到件事又更加推向一个高峰啦。嗱，又系继续推上去嘅， 系 继续件事原本以为解决咗， 系啊， 未解决嘅， 系。 跟住就系佢哋就要解决点样可以俾翻个身份啊梁朝伟，因为梁朝伟知道佢冇理由需要俾翻个身份自己啦、嗯，因为原来佢就系卧底啊嘛。 系， 跟住佢就要想办法要挟佢啦，就出现咗好重要嘅一场戏啦，就系嗰啲录音 啊， 系曾志伟同埋刘德华嘅录音。 系啊， 佢哋每次见面，原来曾志伟阿马弟都有录音嘅、 嗯， 而梁朝伟攞到呢啲录音、 嗯， 就去扮试喇叭，就走去佢屋企就摆低啲 CD 俾佢嘛。跟住就俾 阿郑秀文听到咗，嗯， 咁又出现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就系对于刘德华嚟讲，原本系冇人知噶啦，搞搞下梁朝伟知道咗，搞搞下郑秀文知道咗， 咁郑秀文系叫做系佢自己老婆啦，而嗱个戏咧其实系有一个败笔嘅，就系、是、呢个位俾郑秀文知道咗之后咧，个剧本系冇解决到呢样嘢。 哦，系啊，系啊。 佢唯一一个解决 咧，唔 系唔系唔系，呢个位冇特别铺续集嘅，但系当时个戏入边咧，就系、是、点样解决咗呢个问题咧？就系、是、刘德华走去揾阿梁朝伟上天台嗰场咧，嗰度系有好少喺电影度见到嘅。V.O. 我、哦、打咗个电话， 打咗 个 电话留言俾郑秀文，就话我决定做翻好人噶啦。你谂下嗰场戏，我认为系无间道一个最大嘅 scar， 一个疤痕，就系、 是、 你冇办法解决呢个问题，然之后出现咗个咁样嘅 V.O. 就系因为成个其实你到最后谂翻咧，林家栋系另外一个知道嘅人，林家栋死埋，所有知道嘅人死晒，但系有一个人系到最后冇解决到，就系郑秀文嘅角色，系、冇解决到嘅其实。佢而家深敲咧喺个戏度咧，就系、是、呢个 V.O. 咧，就系佢表明咗个心迹，我会做翻好人噶啦，我会而家俾翻个心迹你当唔知啦，咁就蒙混过关，喺到最后咧，郑秀文呢个角色咧冇解决到，冇再出现到，就当冇事。咁我哋姑且就可以当系啊，郑秀文就因为中意刘德华个角色啦、到最后因为爱佢啦，佢亦都做翻好人啦，到最后佢虽然系仲有啊，佢到最后仲做咗一件错事，就系杀埋林家栋。点解郑秀文嗰个角色到最后会冇将呢件事讲出嚟，系成为咗成个戏一个好大嘅疤痕嚟嘅？我认为 冇将件事讲出嚟，关杀咗林家栋咩事啊？ 因为林家栋嘅死啊，其实佢可以唔死嘅， 系啊系啊。 但系刘德华因为知道佢系另外一个知道呢件事嘅人啊嘛、所以佢为咗隐藏呢件事，佢杀埋佢噶嘛。 系。 咁你谂下郑秀文个角色嘅下场？ 哦， 究竟会点呢？究竟刘德华系真系鍾意郑秀文呢个角色，鍾意到一个地步，佢会想办法冚住呢件事啊？定还是郑秀文到最后都会死呢？呢个位可以真系开续集㗎，其实。 系。 但系喺个戏入面嗰个位好明显就系佢唔够篇幅啦，冇办法啦，唔知点算啦。 好长啦套戏。 嗰个位就出咗个 V.O. 哦，明白。 咁但系嗱，呢个位我有少少岔开咗讲啦，起承转合啦。 嗱，咪先，但系依家咧听到起承转合咧，我都仲谂紧边个位系转啊？不如我哋依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真系讲下个转喺边度咧。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一剧资本嘅时间，继续有我 Winky 同埋阿初喺度嘅。喂，阿初好紧张，我听到起成咗咁耐啦，真系不断推向高潮，再高潮，再高潮。但系我未听到个转啊，究竟系发展落去会系点咧？ 嗱，我哋去定义个转系咩嘅时候，其实我哋试下翻转头先，究竟成个系最主要嗰个冲突事件系乜嘢？而到最后去到边一个位，呢个冲突事件系解决咗，冇办法再前进噶啦。咁嗰个位就系个转啦。 系啦，嗱，如果咁讲咧，刘德华佢不断想去揾出边个系梁朝伟啦，我咁讲啦，即系卧底啦。咁啊，不断揾，其实佢已经揾到噶咯，佢哋已经揭咗噶咯，即系喺警局里面，佢哋已经见咗面咯。但系都好似仲未到个转。好啦，咁你话佢第二个行动啦，就要隐藏自己卧底嘅身份啦。咁呢一个行动可以去到边度为之完成咧？ 嗱，佢哋两个喺天台最尾嗰场咧，就其实系梁朝伟就系话，我而家要爆料啦，我会讲出嚟㗎啦，你唔使信我。佢用枪指住咗刘德华，行緊要一路落楼、其实一路都系个 conflict 啊，嗰个冲突啊，而家就系究竟会点呢、究竟佢会唔会讲到呢？讲到之后系唔系就系坏人就俾人捉咗，好人就冇事咁样呢？系唔系咁呢？点知就出现咗一个乱子，就系、是、林家栋开枪射杀咗 梁朝伟。系。 咁好啦，咁究竟呢个位系唔系转呢？嗱，其实喺个戏嚟讲都已经系相当高潮噶啦，呢个位，因 为 真正个事件就系佢隐藏自己嘅身份呢样嘢，佢已经推到一个好高峰，就系、是、将最后一个最大嘅 threat 啊，即系个危机啊，就已经解决咗，就系梁朝伟啊嘛。但系你唔好忘记，同时呢一刻系产生咗另外一个比较世大都系危机，就系、是、林家栋系知道呢件事。咁林家栋知道呢件事，佢永远都系一个危机嚟。 系啊。 咁而刘德华到最后就系、是。嗱，呢个又系有少少好少啫，好少嘅范博位。其实佢嗰个位未必需要咁样嚟射杀佢，但系因为嗰个都系一个几好嘅机会，将件事顺手嫁祸埋俾林家栋啊嘛，所以就做咗呢样嘢。然之后就等自己甩咗身，又冇人知道佢系卧底，又 所有知道呢件事嘅人就消失晒啦。 系啊系啊， 咁样就真真正正真系个所谓嘅高潮啊，即、就、系、是、我技术上嘅高潮，就系、是、嚟到呢个位、嗯，所有知道呢件事嘅人，除咗郑秀文啦，就死晒啦。 我哋唔讲呢条疤痕住，系啦。 我哋先唔讲呢条疤痕住，你知道我好腌尖嘅，OK。但系就去到呢条疤痕呢个位置就系冇人知道啦。 系。 咁个戏亦都真真正正，我认为系高潮咧，就喺呢度啦。嗱、哦，起承转，我讲个转啦。 嗯。 咁之后嗰啲就系合啦。 嗯。 你谂翻好清楚嘅、那个合，就系、是、啊，到最后咧出字幕添啊，又系另外一个技术上嘅疤痕嚟。出字幕就系、是、哦，李心怡心理医生咧、 啊， 就 喺 嗰啲 遗 物度咧就揾到证明咗，原来咧佢系差人嚟嘅，咁佢而家就撞咗喺浩源啦，咁啊撞翻喺佢上司隔篱嗰度咁样，然之后就最后有一场就将嗰个事件冇交代，就系、是、就话俾你听，唉，佢好人终于都叫做有少少好报，就撞喺浩源，但系好紧要嘅就系刘德华最尾嗰个镜头啦， 嗯， 到最后影住刘德华敬礼一个镜头。但系刘德华嗰一刻谂紧咩呢？就系、是、无间道啦，就系、是、到最后佢都冇人知道，但系佢自己咧就系好大嘅罪疚感啊，因为做咗好多错事，同埋呢条疮疤系依然未解决嘅，就系郑秀文嗰个角色喺个戏入边冇提到，但系对刘德华角色嚟讲，依然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嚟嘅，我认为。 哦，咁呢个咧就系我哋无间道嘅起承转合，哇，原来都几精彩。咁好啦，我想问一下其他角色。对呢一个戏系咪全部都系有帮助或者唔系多余嘅咧？因为其实呢个戏都几多人噶嘛。咁譬如你话郑秀文、陈慧琳嗰啲，佢哋系咪都有佢哋嘅作用咧？ 我谂你如果讲个角色嘅功能上啊，喺个剧本上，因为我哋咁耐都冇乜点提呢样嘢 嘅， 一个角色嘅功能，因为有啲角色咧，佢可能系譬如个正主角啦， 嗯嗯， 或者个反主角啦，嗯、即系呢啲好典型嘅，即系超人打怪兽、 啊， 就 系 有个好人有个坏人噶嘛，一定有个正主角有个反主角噶嘛。咁而家个戏入边咧，几有趣一样嘢就系个正主角系坏人嚟嘅， 嗯，系啊， 刘德华嘛，系嘛，个反主角。 系好人嚟嘅， 呢个比较少见嘅，我哋咁但系亦都系佢其中一样好嘅嘢嚟，我觉得呢个系令到我哋咁扣人心弦嘅一个好重要。咁但系你睇翻其他角色嗰个功能啊，即系你话曾志伟个角色啊，黄秋生个角色，我谂系毋庸置疑 嘅， 因 为 佢哋两个系幕后主脑嚟嘅， 系冇佢哋就冇呢份工俾后生嗰两个， 冇错啦，好紧要啊，都系打份工啫。咁但系好重要嘅就 系 话嗰两个女角。 系啦， 即系一个李心怡， 即系陈慧琳饰演嘅心理医生啦， 同埋阿郑秀文饰演嘅阿 Mary， 系啦， 呢两个角色咧喺个戏入边都系几有趣嘅，佢个功能啊， 嗯， 嗱。第一啦，呢两个角色其实系一个心理上嘅描写，我令我哋觉得，哦，呢两个系人嚟嘅，佢哋有女朋友嘅，好紧要，佢哋会翻屋企嘅咁啊。同埋李心怡呢个心理医生嘅呢个角色咧，其实好紧要就系俾梁朝伟咧，将佢一啲冇办法同其他人讲嘅嘢， 系 佢讲到出嚟。 我记得嗰场咧，我咁样睇，我睇翻咧就系、是、阿梁朝伟，我第一次见佢笑咯。佢喺陈慧琳面前，佢可以笑咯，佢可以讲，即系就算我系差人嗰句，佢觉得陈慧琳系当佢讲笑又好咩都好，但系佢走嗰阵时，佢笑得好开心。佢唯一一个瞓得舒服嘅地方就系阿陈慧琳嘅嗰个医务所啦。 其实佢笑仲有一场嘅， 系嘅咩？ 就系宋彪嗰场咯。 哎呦 ，Q， 而家讲翻好 Q 啊！ 你谂翻几有趣噶，嗰个角色笑。嗰几个位啊，真系真心笑嗰几个位啊，系、全部都系对住一啲知道件事嘅人，又或者系一啲佢好信任嘅人， 系啊，佢可以话俾你听， 先可以松懈到出嚟去笑、所以你提呢样嘢都提得几有趣。所以陈慧琳嗰个角色喺功能上啊，其实系除咗令到梁朝伟呢个角色有一条感情线， 系 即系有阵时我啊好惊呢啲。无关痛痒，唔系咁必要嘅枝节嘅。但系佢呢个枝节，因为喺到最后解构成个古仔嘅谜团嘅时候，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就系、是、因为如果冇呢个心理医生，到最后将嗰啲嘢揾翻出嚟， 佢就冇人冇物噶啦嘛。 系啊，佢冇人冇物噶啦嘛，因为咁，所以呢个角色嗰个功能，除咗系一条感情线，俾梁朝伟呢个角色有一个寄托之外咧，亦都系令到我哋明白呢个角色多咗。 系 咁啊，功能上嘅系重要。仲有一样嘢好有趣嘅，你谂下佢呢个角色咧，其实都系卧底嚟。 陈慧琳， 你谂真啲，我讲呢个卧底唔系话佢系警察嘅卧底定系点啊？但系你谂下，佢点样似一个卧底咧？就系、是、佢知道一啲嘢，但系佢唔可以同人讲啊。 哦， 佢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佢嗰个病人将嗰啲嘢讲俾佢听。其实我哋冇人知道究竟喺个戏入边呢个心理医生听到阿梁朝伟话，其实我系一个差人。究竟佢呢个角色系点样去接收呢个资料嘅咧？ 系啊系啊，佢个反应都几得意噶。 系啦， 我唔知佢知定 佢知道咗呢样嘢，跟住点算咧？嗱，好有趣嘅就系、是、跟住，其实到最后啊。梁朝伟知道咗刘德华系卧底之后咧，其实系仲有一场就 系 梁朝伟走去揾嗰个心理医生， 系啊系啊， 佢将件事讲咗俾佢听，但系讲咗俾佢听之后， 佢冇地方可以讲噶呢个心理医生，佢冇嘢可以做噶。好彩就系佢知道咗呢样嘢之后，佢辗转去揾到一啲遗物，就系、是、佢之前个上司个遗物，然之后证实咗佢系一个差人啫嘛。但系佢都唔知道边个系卧底噶。但系最重要嘅系，佢知道咗一啲资料，佢依然系冇办法讲出嚟，因为佢讲俾边个听，佢去报警啊， 冇唔得啦， 佢报警都唔得噶，因为佢唔知道会唔会遇到嗰个卧底噶，所以佢到最后只可以用佢自己嘅能力，然之后解决咗个问题。就算系一条咁样嘅线啊。即系喺编剧同导演上面都有隐藏咗一啲好类似嘅元素喺入边，就系你有一啲你好需要俾人知嘅真相，但你冇办法同人哋讲，你都唔知道讲俾边个听，亦都喺呢个角色上面彰显咗噶。 咁另外郑秀文呢个角色咧，你系咪即系以头先所讲咧，又好似系揭露咗阿刘德华个身份啊？但系又冇解决到。 郑秀文呢个角色咧就。功能性上是大一点的， 是啊，是大一点啊。 不是大一点的意思是他是纯粹功能性咯。 哦哦， 你想想他是一个什么职业来的，你记不记得 他是写书的，一个小说家。 他是一个小说家来的。那他写紧本什么书呢？ 有一个人呢，他有二十几种角色的，那他不是成日都要做戏咯，哪个才是他自己呢？他这样跟阿刘德华讲的。 我都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同埋到最后他们都用了这个这样的元素呢，在到最后不是有试音响的，不是那些录音是播出来的。郑秀文就跟他说，我本小说写不到下去了，我都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跟着走了嘛。在功能性上这个角色 呢很清晰啦， 是第一啦，就是他作为刘德华身边的一个很重要的女人啦，他是推动刘德华的行动的。因为到最后那个所谓我很不喜欢那个 VO 呢，就是我刘德华打电话给郑秀文的角色，说我决定了做好人了，我给回身份他。他都是靠一个这样的 VO 去讲，他没有在郑秀文的角色真的面对面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一个剧本导演一个小小的败笔来的。 哦， 因为我们作为观众，其实我们想看什么呢？我们想看那些主人翁主角怎样去面对他面前的困难，然后他怎样解决那个困难嘛。 是。 但是那个位置我们竟然在这个戏里面是跳过了他这个应该是对他一个最大的障阻，或者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了，那时就是他的感情生活，他的另一半。郑秀文，但系佢冇面对到呢样嘢嘅，只系一个 VO 就跳过咗。嗱，我唔知道因为咩原因拍唔到呢场戏啦， 唔够时间啊， 唔知道冇时间喺个剧本入边交代啊，冇时间喺个即系到最后个戏入边交代啊，定还是系约唔到演员嘅期拍啦，我唔知道啦。到最后个剧本就要咁样 VO 去解决咗，但系无论嗰个 VO 系点都好，你要知道就系嗰段 VO 依然系用紧呢个角色嘅功能噶，因为嗰个角色唔存在，你冇办法发挥到嘅一段 VO， 所以到最后呢一个角色嘅功能。其实就是作为刘德华的一个很大的动力，要他去做回好人。如果他这个角色不知道这件事的话，没事的。亦都当然他除了有一个很大的动力，亦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物，一个 obstacle。因为他要想办法要搞定这件事嘛。他自己的未婚妻知道了这件事怎么算呢？ 但无论如何，对于我来讲，《无间道》这一套电影真是一套对于我来讲很好看，亦都是对于香港人来讲是一个很有成就的电影。 没错。 好啦，今天其实讲电影讲得不开心，初啊，不如我哋咧迟啲讲啲咧近期上映嗰啲戏， 我好想啊，揾一集系真系讲一啲大家而家睇紧嘅， 好啊， 城中热话嘅电影讲下。 诶、哎，好啊，我哋留意一下先。好啦，咁啊，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但系我哋下一集翻嚟咧，就决定咗讲一个，我觉得一个好值得讲嘅就系、是、布莱希特呢一个作家嘅一啲作品。嗯、好，咁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再见啦，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